减少垃圾，美化环境。有些东西分比和好，比如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我两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碟心，糖包嘞，糖包嘞，当天的西南 烟花啥呀？我该干啥？ 这可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啰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 了？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影视剧花园， 听众朋友，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送电影《詹天佑》的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请您来收听。 你不能出去，我是朝廷命官呐、啊，谁敢拦我？ 关小姐， 你怎么这样？你们， 你这是干什么？他犯什么罪了啊？啊， 军队，军队，你这个野兽！站住！站住！站住！我不用你来监视我。张先生，一天的伤怎么都在领赏去了？ 站住！ 你心中 也是。放下陈经理！ 住手！住手！ 你要怎么来了？站住！ 放刺子！卷成嫂， 杨大人， 卷成兄，息怒，息怒！你怎么也来了？啊，是张总督排急电叫我赶来的 啊，来当说客。 圣命难违嘛， 杨大人。 卷成兄，别忘了，你可是朝廷捧起来的红人啊，识君路，报皇恩嘛。嫂夫人，咱们得劝劝卷成兄啊，不要太书呆子气。 劝爸爸什么？你为什么不去说说这种人？ 卷成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我都是老同学了，咱们一块儿漂洋过海，我能害你吗？ 是啊，詹总理，郑专员代表总督劝你，你不听，你老同学劝你，总该听了吧？ 你知道吗？四川派的三个保路代表被扣起来了。 就要立地正法。听说还有你派去的一个学生。 什么？难道陈天运也？你 时辰已到。 放你一条生路，马上回四川去报告，谁捣乱就是这个下场。 没想到让你去川汉路工作会吃这么大的苦。 时局如此动荡，政府如此不讲道理，理都讲不清，路还怎么修？詹天佑沉痛地把他辛辛苦苦绘制的铁路设计图一张张地扔到火盆当中，眼看着他们幻化成灰，升腾成烟。噩梦开始了，还远没有结束。中国的铁路到底通向何方？詹天佑的心里充满了悲愤和迷茫。这天傍晚，詹天佑在躺椅上睡着了。他梦见自己修筑的铁路路毁桥塌，乱石迸溅，而自己却陷入了漆黑的水中深渊。他拼命地挣扎，想呼喊却叫不出声，只是下坠下坠。 战成， 老师， 战成， 老师， 你怎么了？ 老师，老师，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噩梦就要过去了，革命党在武昌起义了。 啊，老师，起义成功了，革命军已经把武昌占领了。啊，广东总督张冰琦已经连夜逃亡了， 总督府都搬空了。 是啊， 那柔柔呢？青池呢？ 他们呀，都在门口呢。弥勒也从北京赶来看你了。 是弥勒也来了，快回去看看。 詹天佑来到门外。他看到女儿和学生们正跳着舞，而米勒则欢快地吹着口琴，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庆祝着武昌起义的成功。 想不到他们俩还跳得这么好啊。 是，你看去了，听说杨迅啊也跟着他们一块逃跑了。 哦，老师，再也没有人收咱们的粤汉路了。 看样子我们还能吃铁路饭呢。 是的。 喂，让开， 让开，来让开，让开， 快点。 这天晚上， 静止啊， 詹天佑正在铁路旁指挥修路，远处走来一高一矮的两个身影。 老师，去看看什么人。 你们是什么人？ 仙鹤， 建成， 哎呀，原来是你呀、啊！ 我还给你带来个人啊， 医生李立芬。 非常抱歉，我没有时间接待客人呢。 你气色不大好，想给您看看病。 看病我更没工夫了。算了算了， 哎，还是看看吧，名医呀、啊！ 来来来来来。哎 来，詹先生，您肝火上升，六神混能，主脉不畅， 三焦不通啊， 看得太准了。 处方请收下，不打扰了，您正当班呢。 这是什么药方啊？ 詹天佑打开那张纸条，上面写着修建铁路10万英里。 那修建铁路10万英里，这还不能治好你的病吗？ 这位医生是谁呀、啊、 你还不认出吧？新上任的大总统孙中山啊。 啊， 哎，建成啊，他还要我约你到北京见袁世凯，谈谈全国铁路联网的想法。 是吗？ 啊， 诸位，新修铁路是强国富民的大策，我和詹先生每每谈及此事都会兴奋的彻夜难眠呐、啊！我决心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先生，自己专门去修全国的铁路网。 哎呀，先生此举真是把我置于火炉之上，烧之烤之。可是先生你自己，哎呀，却落一个逍遥自在了。 修铁路可绝非逍遥的事啊！我是要与你通力治国，希望10年之内你练出精兵100万，以御外辱。我修铁路10万英里，以兴中华， 特别是先要修通粤汉路啊，这样可以形成全国的南北大干线。 孙中山先生万岁！我们再修他10条8条就够了， 好，好不好？ 好啊， 好，来干一杯， 干。 我看，为了协同安排工程计划和组织力量，我们把广州到汉口，汉口到四川的两条铁路，合并成为一个汉粤川铁路公司，你看如何？ 好啊，这个办法好。 小夫子，停一下， 停停停停。 爬长城，赛一赛， 好， 好啊， 走走走，走， 来来来，停，好， 一二二三二。 随孙中山先生到全国考察后，我当上了汉粤川铁路公司的会办，要修通广州到汉口的粤汉路和从汉口到北京的京汉路连接起来，形成贯通中国的南北大干线。由于民国财力不足，只能继续采用以前清廷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贷款的办法，想不到四国银行派来的总工程师竟是诺克斯，真是冤家路窄啊！而且不久，政局又发生了变化。袁世凯担心国民党和他争权，杀了宋教仁，并且通缉孙中山。孙中山先生不得不逃亡日本。 到底和四国银行是怎么商量的呢？ 没想到孙中山先生一逃奔到日本，袁世凯他们就变卦了，推说经费不够，株洲到韶关这条路就不修了。 那浙南北大干线 就不知何年何月了。 南京港陆基塌陷事故不断，再一次说明您给我们安排的中国年轻工程师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必须立刻决定全部换成欧洲工程师。 这信的内容是不是你们的原意？ 当然是。 那你们在信中说中国工程师不行，具体是指什么？ 工种不合标准。 请你具体示例，是指哪一位？该撤换的，我们当然应该撤换，但是也只能由中国工程师接替。雷诺先生，笼统的讲中国工程师不行，那是不成的。外国工程师的工作也未必都是合格的呀。 What? Absurd. 真独班，你认为？ 我认为天佑先生说的很合乎实际。 There's hopeless case. 南京港路基又塌了。 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路基又塌陷了，已经彻底无为了。 总工程师阁下， 你是个工程师，我是个教学生，难道要我从 ABC 教什么？ 顾工程师先生，我们是严格按照您的要求施工的，这在施工之前我就向您提出过，您把施工的次序前后颠倒了，所以， 哈哈哈！我已经改你们的汇报卷了，应该把你们领进的工程师全部撤换，另外请澳洲工程师。 塌陷究竟是谁的责任？你不要把这些事故当成排挤中国年轻工程师的借口。 出入要慢， 你 张工程师， 处理事故要紧，先不要追究谁的责任。Docs 先生，我们尊重您请雷诺先生转达给我的意见，让张工程师到其他工段去，但是我们会安排别的中国年轻工程师来接替他的工作，因为我们必须要让中国的铁路新人上阵。 可是不是一个上，不是一个。 Mr. Knox，自己干可以吗？正好让我们年轻人施展才华。 可我担心他会告到交通部去，袁广宝的县政府和四国银行是一个鼻孔出气，未必会同意我们自己干。 他们预料的没错，艰难的谈判很快就开始了。 杨秘书长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哦，诺克斯先生，你好，你好，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 最后，我必须谈到，本公司有一位先生提出，要撤换全部中国青年工程师。我个人认为，应该撤换的，当然要撤，我们不会姑息迁就，但是。未必应该以国籍划分。 I agree with this point. It reminds me of two things. 洋人在会上极力举出各种没有说服力的依据来证明中国的工程师能力不能胜任，可作为詹天佑的好友，米尔顿在会上也同样举出了一些对洋人不利的证据。最后轮到袁世凯的幕僚郑元直发表意见了。 不抱任何成见，米尔顿先生所举的例子和对詹工程师的看法是客观的、正确的。 诺克斯先生， 你知道吗？刚才米尔说的那个不会打桥墩的，就是咱们的诺克斯总工程师。 各位，今天不是 A 走了， 詹老师请了啊。 而此时，郑元直因为在会上说了一句真话。而被杨迅找去谈话。 已经说了，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当年滦河大桥工程，诺克斯的失败那是人所共知的。现在南京港那路基是坍塌不断了，贻误工期的责任确实是在诺克斯身上啊。 想不到郑督办对铁路也成了内行了。 看来过去张会办对你专业水平的低估和担忧是多余的了。工程上的叉子要诺克斯负责，那你这儿从上到下这么乱哄哄的，也要人家诺克斯负责吗？ 不，事故原因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当谦谦君子，不能当和事佬的。 郑先生，我们对您专业上的无能可以原谅，可对您这份刚愎自用实在无法听之任之。让您来本来是要你站在中外之间调和调和，折中折中，可你呢处处只听一面之词，这岂不成了傀儡？ 我宁愿当中国人的傀儡，我也不当诺克斯的傀儡。 你简直想闹义和团吗？四国银行的人这次来巡视，对你的言行深感失望，外国工程司也认为无法与你合作。我可以告诉你，袁大总统昨天已经给四国银行的代表复了电报，他告诉我们不能为你一贯的刚愎傲慢排斥外国工程司破坏与外国友邦合作的行为负责。你呀免职了。什么？是为了杨秘书长把他免职了？ 什么？ 免职？这个也没续。那郑督办呢？他在哪里啊？ 在他家里。 啊、 哦！ 哎，大人， 郑局啊，快去请医生啊！ 哎，妈，我先去啊。 哎，蓉蓉，你小心点儿。你这东西真咬啊！快， 免职啊！元芝啊，你这是干什么？ 你想进诺克斯的嘴里，我就寝食不安。生在这样的世界，没法活，生不如死啊！ 医生就要来了。袁志兄啊，你受了我的牵累， 我是要是感情的，可我跟他不一样，我想帮你做事，他们不让，主管没我，中国。 袁芝，袁芝兄，建成啊，要注意身体啊！你有什么权利罢免郑元直？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利啊？是郑元直对四国银行的态度，让袁大总统发了脾气。好，我知道你对我有气。是你也得替我想想我怎么办呀。哎，我要是包庇了他呀，连我也得饶进去。现在眼前的工作怎么办？郑元直的位子谁来盯？ 我连自己的墓地都看好了，就在郑元直坟墓的旁边。 你呀，老脾气又犯了。老脾气也好，新脾气也好，你放心，我干，我干下去。 好好好， 我决心借鉴古代都江堰治水的经验，并和工程师学会的朋友们一起补充一些必要的措施，来治理洞庭湖畔的路基塌陷。最近汉野川路上的一系列事件，使大家共同感觉到，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修几条铁路的问题，而是人家让不让中国人控制自己国家命脉的问题。因此势在必成。考虑到试车时将逢雨季，我们要千方百计加强路基对洞庭湖上风浪的抵御能力。 洋人的嘴脸、政府的妥协和郑元直的死，都让詹天佑多了一种悲愤的力量。中国人的铁路一定要中国人自己修。 建成赶来了，开会吧。建成啊，上峰看了这份铁路汇报，相当震动，只好请你来，你先看。 刘秘书，你念给大家听听。 汉越川路之督办，垄断路务，刚愎自用，排斥洋员，延误工期。 哼，没有想到我还有这么大的本事。 卷成啊，此文所述也许是一家之言，可是无容讳言呢。汉越川铁路与各国工程师合作的非常不愉快啊，此次回去我是苦口婆心，可是也无济于事啊。 四国银行坚持要督办换人，我们国务院也是爱莫能助啊。齐处长帮汉越川路督办处拟了一个引咎辞职书，请诸君研究一下是否可行吧。 辞职声明， 张红林。 张红林， 安静，安静，安静，请诸位继续听下去。由此前车之鉴，为顿悟友邦，促使工程早日完成，天佑决定，从即日起辞职。若无异议，那就散会吧，啊。 这时一些工人们带了几名大小报的记者，义愤填膺地来到了会议厅的门外。 妈，齐处长，请你把要暂督办辞职的道理讲清楚。 对，讲清楚。 总工所原督办辞职，新督办到任以后还是会聘用你们的嘛？ 用不着，你们要暂督办辞职，那我们都辞职 啊。 战斗班走，我们都走。 对，我们几千名民工、技工都走。 反了你们！ 齐处长，你说谁违反了？那就让各报的记者们评评理吧。 罪名好多啊！用人轻率，不听忠告，账目不清，中饱私囊。很好啊，在哪里印的？我自费。加印5000份，全路每个站每个工段都发到，让每个员工都读一读啊。 何必呢？说中饱私囊，请问在哪个工地，在什么项目中饱了私囊？ 这当然会查清的嘛。 笑话， 还没查清，怎么就让张督办辞职？ 赤君子就再写一篇文章，把哪些中饱私囊都一一清算，这样岂不是更可以把第二个正元职也置于死地吗？ 您这从哪儿说起呢？你我啊， 哎， 记住大人，您当心点，记住他。 南宁港治他防他正是紧要关头啊，我不能辞职，不该辞职。 政府专员狼狈的丑恶嘴脸被记者们一一拍了下来，他们的卑劣手段实在不能跟詹天佑坚定的意志和正义的力量相抗衡。 老师，你看那雨越下越大，这汽车还能进行吗？你家都检查过没有？检查过了。 不久以后，詹天佑夜以继日赶修的铁路坍塌路段终于重新试车了。 试车。 是。 但这是个大雨天，恶劣的天气情况对几乎浸泡在水里的路基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詹天佑的夫人和即将生产的女儿都冒雨来到了试车现场，他们的心都紧张地悬着，因为这是证明给洋人和政府看的重要一刻。火车慢慢地驶了过来，驶进了漫着水的路基。 你怎么了？ 所有人都盯着那段水里的铁轨。 爸，快点告诉爸爸。 火车终于顺利通过了，路基和铁轨都完好无损，所有为之付出过心血的人都兴奋地流出了热泪，而此时的詹天佑只是默默无语地噙着热泪。 车成功了，从武昌到株洲这一段可以修通了。为了完成南北大干线的贯通，由中国人自己控制国家的命脉，我必须到北京去筹措株洲到韶关一线的经费。 哎，你这个时候去找袁世凯，他当然要给你指闭门羹了。 那你说朱绍禄的经费怎么办呢？ 是啊，现在袁大总统啊，不该叫袁大皇上，也许只有伯爵才能给你引荐引荐。哎，建成，明天皇帝祭天的请帖不是伯爵也有一份吗？伯爵可是热情参加讨论袁大总统当皇帝的常客呀。 讨论国体是为了复兴国家，员工被推为圣主，这也是民意所在嘛。 民意那些为了推翻帝制而献出生命的黄花岗72烈士算什么？武昌起义时被砍头的又算什么？民意 那个姓袁的只知道皇帝梦和军权，哪想到民意。 依我看，明天他祭天之时就是他升天之日。 伯爵，潇洒可以，可千万别当帮凶。 仙鹤， 卷成啊，你这次专程来北京找袁世凯，可袁世凯肯为一个小小的月汉路去得罪四国银行？他过去支持金章路，无非是为了扩大他的势力，一旦不为他所用了，他才不管你什么朱韶段贯通不贯通呢。 可是就为了这一小段铁路，他总会念念旧情吧。 卷成啊，是在催我， 我得先走一步 啊， 明天千万别忘了。 回来了。哎呀，怎么样，朱少路的经费袁世凯他怎么，袁世凯他到底怎么说了？ 哎呀，你别问了，你别问了。 哎，你 几天的时候他像个鬼影子在我面前晃一晃，就无影无踪了。 也难怪，人家当上皇帝了。哎呀，你好烫，是不是发烧了？ 没有没有，我没事。 哦，我正要问你呢，仙鹤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啊？ 你， 我们在北京还见过面呢。仙鹤说的话真有道理。 那报纸上写的是怎么回事？你看 上面说，仙鹤已经被捕遇害，詹天佑的脑袋一下子仿佛炸开了一般。 会，仙鹤，他不会的。 卷成，卷成，哎，卷成，卷成，卷成，卷成，卷成， 北京之行。和仙鹤的遇害，使我认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一心要建成南北大干线的梦想，现在也化为云烟了，成为我一生痛苦的记忆。 来了。 哟哟，请请请请请请， 司某兄， 请请请请请，建成。你看看谁来了，请。 怎么样啊？嫂夫人。 对于杨迅这个虚伪的走狗，詹天佑现在是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 坐。卷成，怎么样啊？好一些了吗？ 我不想跟你说话，出去。 卷成， 这是何苦呢？何苦啊？我实在放心不下，所以我。 仙鹤是怎么死的？袁世凯是凶手，你也是凶手。出去，你给我出去！ 这，你看我， 县长， 出去！ 扔掉他，给我扔掉他，扔掉他。 袁世凯当年送给詹天佑的鸟鸣钟在杨迅的脚下摔得稀烂。 欧战结束了，几个强国决定在俄国海参崴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共管中国和俄国在东北合作修成的北满中东铁路。新任大总统徐世昌来函，请我去参加会议。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我必须抱病前往。 Welcome to Vladivostok. James, my old friend and classmate. It's so good to see you after all these years. John Richardson. You know, James, I've heard, even though you're quite ill, you simply refuse to stop working. You know, it's all for a very good cause. I can tell you, our old alma mater, Yale University, is very proud of you. Thanks. 中国なぜ満州鉄道を管理できないかと千さんが聞いた。千さん、我々の記述説明書を見てください。わかるの通り、中国は軍事力は持っていない、技術も持っていない。満州鉄道は混乱しています。ロシアが内戦して管理できない。英国とアメリカが関われない。中国管理能力ない。さて、今誰がこの満州鉄道を正常に運行できるのか。我が日本帝国しかいない。当然ながら我々はこの満州鉄道を光栄に守りましょう。 担負起保护伪满铁路线的光荣职责。 这是准备好的发言稿。 詹天佑把那份发言稿放到了一边，自信而坚定地站了起来。 宇公先生，贵国的技术说明已经拜读过了，我认为它只能说明宇公先生的无知啊。 Mr. Zhang said, this could only mean that Mr. Amamiya is mistaken about this. 翻译为了不激怒日本人，故意把无知翻译成误会，而詹天佑却毫不留情地直接用英语指出，不是误会，是无知。 Gentlemen, quiet, quiet, please. 宇公先生，你们在技术方面陈述的第一条理由是，中国铁路用的是标准轨，中俄合修的中东铁路用的是俄式宽轨，中国不具备管理宽轨的技能。这恰恰暴露了宇公先生对铁路管理缺乏基本的常识啊。各位技术代表都可以证明，这两种轨道在工程管理技术方面完全是相通的，中国根本不存在技术的困难。宇公先生还认为啊，中东铁路要穿过东北的严寒地带，而中国的工程师缺少防治铁路冻害的经验，这就更不符合事实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京张铁路恰恰行经着塞上的高寒地区啊。京张铁路通车整整十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冻害而停运的情况。宇公先生，您说不符合事实的论断是不是等于无知啊？ I thought James' speech was just great. 诸位代表，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看法要向大家说明。关于中国有没有军事力量，我是个工程师，还是请。 据我所知，中国军队绝不会把中东铁路的保护权拱手让给别人。 会议投票的结果，中国取得了北满铁路的管理权，总算不虚此行啊。 在詹天佑离开这里时，站台上的士兵都郑重而崇敬地向他行着军礼。 Thank you.